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夜思。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高伟回到家，看见从没住过人的隔壁房间亮着灯光，他很纳闷。晚上周梅来了，他告诉高伟，隔壁自从一家人中煤气死了之后，就从来没人住过。 夜晚使人迷幻，郑川离开了方城大厦之后，满街的灯红酒绿使他对世界有了一种恍惚的感觉。郑川从地下停车场把车开出来以后，便不断地提醒自己开慢点，因为他的秘书高伟曾经梦见郑川开车撞倒了一个白衣女人，这个事情郑川一直记在心上。高伟的梦很准，他得时刻提防着点，尤其是公司更衣间里刚才有鬼魂出现。这个事儿让周梅遇到了，使得他俩匆匆地结束了谈话。进入电梯之后，两个人的脸上都显着紧张。郑川先把周梅送上了24楼，然后随着电梯下到了地下停车场。这里永远是那样的冷清，尽管灯增多了一些，但是郑川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仍然在那幽深的空旷中响着回音。郑川平安地回到了家，刘英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回来了。 刘英看了郑川一眼说， 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就别这么晚下班了。 刘英对郑川的态度最近由冷漠变成了关心，准确地说，是刘英对郑川的恍惚状态产生了惧怕。他听狗妈讲，郑川有一次半夜跑到客厅，对着桌子上的一根绳子，大声地喝问狗妈，那绳子是从哪儿来的。狗妈后来对刘英讲，郑川大惊小怪的样子很不正常，不过就一根绳子嘛，可能是打扫卫生的时候放在那儿忘了收起来，这就吓得郑川面如土色嘛。这个时候，郑川的脸色仍然不太好。他对刘英说：“公司里的事儿很多呀。”说完便上楼去了。刘英听狗妈说，郑川只在每天上午输液的时候脸色好一些，甚至有点红光，因此刘英建议他将输液延长一些，毕竟他不愿意看到郑川有个三长两短的。郑川洗了个澡，躺在卧室的沙发上抽烟，想到明天上午可能又可以见到谭小颖了，郑川心里有一种早年和林小月约会前的那种期待的感觉。 郑川隐隐地在空气中闻到了谭小颖那衣服上、头发上的气息，这气息是如此的神秘和动人心魄。青春年少的时候，林小月从他的屋里走了之后，他总是要紧闭了房门，让林小月身上的气息在屋里停留的久一些。现在，林小月的灵魂附在了谭小颖的身上，让郑川面对他的时候，像是又回到了早年的惴惴不安。刚才洗澡的时候，郑川反复地冲洗身体，他是想洗掉今天下班后在办公室和高伟做爱时留下的气息，只有这样，明天上午见到谭小颖的时候，才能对他和他附着的灵魂心安。是啊，郑川有一种负疚感，但他在某种时候又确实不能自制。公司更衣间走出的女人是林小月的显形吗？她是在寻找她吗？早知道是这样，真不该在办公室做那种事情了。如果林小月的灵魂知道了她的状况，她会怎么想呢？郑川突然预感到林小月又要跟她说话了，她急不可耐地打开了电脑，邮箱显示出来之后，果然新的邮件到了，时间显示是今天下午来的。邮件名：往事。爸， 我在找你。那年秋天的晚上，我沿着甘蔗林找你，也太黑了。 甘蔗林被风吹得沙沙的响， 我只好喊你的名字，郑川。我喊出你的名字的时候，有点心跳，有点羞涩。但是不叫，怎么能找到你呢？记得你离开的时候，伏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我去砍根甘蔗来给你吃啊。”这个晚上是方圆十里农民的节日，因为县里的放映队来放映电影了。在收割后的田野上，竹竿和绳子拉起了银幕，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黑压压地聚集在空旷的田野上。脚下的土地很软，附近的草垛将干草的气味送入了空气。我和你并排站着，周围人群的压力使我们靠在了一起。我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电影了，那大约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片吧。我的眼睛望着银幕，注意力却在我们紧靠在一起的感觉上。这是最没有尴尬的亲密的接触，一切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合理的。而且天很黑，只有上帝能看见我们，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心跳的感觉呀！我甚至希望你的手能搂着我，当然这只是奢望，因为你紧靠着我的身体一直有点地震似的震颤。那个年代的亲密接触也只能是这样了。我的身体一阵一阵的发热，我咳了几声，你说你去给我砍甘蔗来吃，我想阻拦，但是你已经挤出了人群。然而电影快完了，你都没有回来。我突然想起你会不会跌进水沟里去了，我挤出了人群，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远处的甘蔗林走，我找不着你了。我第一次在夜空下放开嗓子叫你的名字，那一刻我有了一种母亲呼唤失去的儿子的感觉。然而在夜幕中，仿佛无边无际的甘蔗林叫不出你的身影，我的眼泪流出来了。这是你不会知道的。几天后见到你才知道，那夜你砍了甘蔗回来之后，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就是找不着我。在人堆里找人是最困难的事情，而且是夜里。我们当时就不该分开，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我们后来没有能走到一起的预兆。人生阴差阳错，寻找什么，丢失什么，谁知道。生命是一条单行道，走过去的路就回不去了。郑川读完了这封邮件，一下子回到了在乡村看露天电影的情景。暗黑的田野上，一道喇叭形的白光从人们黑压压的头顶射向银幕。郑川紧靠着林小月站着，他的手肘紧紧地抵着林小月的腰，这腰是如此的柔软。下面是凸起的髋骨，郑川的手肘亦有如放在沙发的扶手上一样。是啊，这就是女人的身体，如此大幅度的起伏，又如水和山峦的结合。郑川感到有点晕，这种神秘的眩晕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再也找不回来了。郑川关闭了电脑，正要上床睡觉，刘英来敲门了。他要做什么？郑川有点心烦。刘英走进来，那已经有些发胖的身上穿着睡衣，他眼光迷惑地盯着郑川说：“我怎么又听见你屋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啊？”“你别再对我疑神疑鬼的了，好不好啊？”郑川恼怒地说，再这样下去，也许真的有鬼出现了。好，好，你现在就好好看一看，这屋里究竟有没有女人，有吗？郑川的卧室一目了然，然后郑川打开大衣柜的门说，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人。他又撩起了床单，弯腰看了看床下说，你看你看啊，也许在这里边躲着呢。啊，刘英说，郑川，不是我怀疑什么，是我刚才真的听见有女人的说话声音，很低的声音，听不清说什么，也许是我的耳朵有毛病了。刘英出去之后，郑川关上房门，躺在床上。每次在这个屋里看林小月的邮件的时候，刘英便说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难道这是什么感应？郑川关了灯睡觉，在黑暗中却老是想着死人跟活人的关系，究竟人死了之后有没有灵魂？他曾经相信没有，可是有一个朋友反驳说，你又没死过，你怎么知道？是啊，这是一个悖论，知道真相的只有死去的人，而死去的人又永远无法开口。现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人活着与死后有不同的情形，他们分别在不同的空间，中间隔着一道不能翻越的栏杆。然而，在栏杆的空隙里，双方偶尔会抬头一见的。我在找你。郑川想起了林小月在邮件中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在林小月叙述往事中的话，很像是他现在的意愿。郑川在床上翻了一个身，他尽量不去想这句话的现实含义。夜已经很深了，黑暗中只有室内的钟摆响着滴答滴答的声音。朦胧中，郑川看见公司的走廊上空无一人，女更衣间的门半掩着，里面涌出了一团一团的雾气。他好奇地走进去，在雾气中看见了一个雪白的身子，他正是高伟。 郑川拥住了他，把他压在墙边做起爱来。墙的上方有一个小窗口，郑川一边做爱一边从窗口望出去，那外边是一片乡村的夜景，黑黝黝的甘蔗林在风中起伏。突然他听见有人在叫郑川，那是林小月的声音，他不敢应答。此时他有了一种做贼的感觉，他只想赶快和高伟完事之后便去甘蔗林。高伟的背靠在墙上，身体慢慢地向墙里面嵌进去。他想，这样也好，没有人能发现了。可正在这时候，有人走进了更衣间。郑川抬头一看，是公司办公室的张烨。张烨从墙上取下了一件黑色的外套穿上，他的脸上的表情很沉重。郑川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 他说高伟死了，开追悼会得穿这种衣服。 郑川大惊，连声说这不可能。 张烨说这真的，公司里人人都知道，是死在地下停车场的，就在你那辆小车的旁边。他死前是贴着你的车窗玻璃倒下去的，不信你去看，那玻璃上还有他的手掌印呢。 郑川有些害怕，他知道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他害死了高伟，他大声地叫，这不可能。郑川从梦中醒过来，已经凌晨两点了。他从床上坐起来，开了灯，惊魂未定地回想着刚才的梦。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高伟遇到危险了，他可千万别莫名其妙地丢了命啊，不然又增加了一个鬼魂来纠缠他，那该如何了结呢？以前死在地下停车场的崔娟与他毫无关系，就因为大家同在一座写字楼，结果这个亡魂在电梯里与他相遇后便不放过他了。其实这个亡魂应该去找真正的凶手才对呀。今天晚上高伟会遇到杀身之祸吗？郑川想起了在高伟的书房里出现的白脸女人，这个鬼魂是不是太寂寞了，要找高伟去作伴啊。半夜时分，上楼来的脚步声并且没有达到六楼，消失了。高伟松了一口气，对周梅说，你听，也许是回家晚了的邻居吧。和高伟一起躺在大床上的周梅对着天花板说，谁知道啊，我听见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也许已经到了六楼了。高伟叫了一声说，哎，你别吓我呀。周梅说，别怕，这只是我的猜测，其实就算有人上了六楼也没什么可怕的。高伟说，你讲得轻松，要是你现在开门出去看见一对年轻夫妇牵着一个小男孩在外面，他们就是死在隔壁的那一家人，你会不会害怕呀？高伟之所以这么讲，是他对楼梯上的脚步声真的做过这种联想。隔壁那套无人居住的房子在天黑后亮过灯又熄灭了，说明真的有人进出过。周梅打了一个哈欠，他已经困得要睡觉了。他说就算有鬼也没什么，鬼是不会随便害人的。他说他从小到现在遇到过好几次鬼，结果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啊。周梅说完便闭眼睡觉，明天还要上班。高伟也只好躺下关了灯，想尽快的睡去，然而尽管他闭着眼睛，耳朵却像雷达一样在黑暗中搜索，这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他听见周梅的呼吸声，远远的隐隐约约的汽车声，忽然他听见卧室的外面掠过了一丝 好像有人拖着脚走路，鞋底儿在地上擦出的一声。他紧张地推了推周梅，你睡着了吗？周梅在黑暗中说，有点迷糊。高威说，我是外面好像有人。周梅说，不可能，除非有贼进了你的屋。不是贼，是鬼。高威开了灯坐起来，睁大眼睛对周梅说，他将书房里曾经出现过一个白脸女人的事对周梅讲了一遍，当然他没提郑川住在这里的事，只说自己遇见的。周梅不相信地说，你看清楚了，这会是哪儿来的鬼魂呢？高伟分析说，一种可能是死在地下停车场里的崔娟，就是周梅在24楼也遇见过的那个死鬼，但是这个鬼魂在写字楼里出现还可以理解，他跑到高伟的家里来，那就有点没来由了。因此高伟现在更相信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隔壁的女主人，毕竟是邻居，楼顶上的废纸箱里有一只白色的高跟鞋，那也许就是这个女人扔在那儿的。周梅说，一家三口死于煤气中毒，真惨。可是这个女主人跑到你的书房干什么呢？谁知道呢？也许是来找本书看。高伟一边说一边感到这个事儿既荒唐又恐怖。鬼魂也看书吗？这个时候周梅下了床，她说，我去看看，我看肯定刚才听见外面有声音。高伟坐在床上惊恐地点了点头。周梅走出了卧室，高伟听见她开了客厅里所有的灯，接着又打开了书房的门。高伟的心砰砰地跳，他时刻准备着听见周梅的尖叫声。外面很平静，但是周梅回到卧室的时候一脸的惊恐。高伟急切地说，怎么样，书房有人吗？周梅说，这屋里头什么也没有发现，她顺便开了房门往外面看，突然看见隔壁的房门是虚掩着，灯光从那门缝里透出来。果然是那死去的一家三口回来了。高伟和周梅都很紧张，同时又有一种发现了罕见的秘密的兴奋。周梅反复动员高伟和他一起去隔壁的房间去看一看，他说他和高伟都是好女人，鬼是不伤害好人的。看见周梅那样的镇定，高伟的好奇心也起来了，他说，去就去吧，不过你得走在前面。周梅、高伟一前一后地来到了隔壁人家的房门前。周梅从虚掩的门缝往里面瞧，除了看见一把空着的椅子，没有人影的晃动。周梅敲了敲门，有人吗？屋里头没人应答。周梅推开了房门，和高伟一起走了进去。进门是客厅，左侧是两间卧室，右边是一道小门，大约是通向厨房和卫生间的。客厅和一间卧室都亮着灯，遗留在这里的少量的旧家具上蒙着灰尘，墙上有一只猫头鹰形状的挂钟，它并不因为这家人的死亡而停歇，仍然滴滴答答地走着，显示着时间的永无尽头。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晚上，回到家的郑川被林小月的新邮件带回到从前的日子。夜里，高伟和周梅被奇怪的声音惊醒，看见隔壁家里亮着灯光，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了进去。 夜半时分，周梅和高伟出现在这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环境里，心惊胆战地张望着。周梅慢慢地向亮着灯的卧室走去，高伟紧跟在后面，但是腿脚却做着随时向外跑的准备。卧室里空无一人，一张没有铺被褥的大床显得荒凉而空荡。突然，周梅脚底下滑了一下，高伟弯腰向地上看，惊叫着说：“啊，血！你快看，哪儿来的一滩血？”周梅踩着的果然是一滩乌红的血。周梅一边在地上擦着鞋底，一边看着被他踩得一团糟的血迹说：“快走，快走，这屋里出事了。”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周梅和高伟刚刚走出卧室，一个手拿着菜刀的男子已经站在客厅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个男人身后的小门开着，他大约是从厨房里出来的。高伟突然说：“陆地，你要干什么？”陆地瘦小而苍白的脸上有一股冷气，他说：“我想砍下一个手指头来玩一玩。”高伟和周梅尖叫一声就要往外跑，陆地手持菜刀站在了门口挡住去路。“不准叫！”陆地压低了声音警告说，“让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啊。既然被你们看见了，就陪我一会儿。”他抬手指了指高伟，接着说：“上次不是你陪着我烧死了一只猫吗？过瘾吗？嗯，你不知道那不算什么，要是把自己的手指头切下来玩，才真叫刺激呢。”高伟稍稍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不是要切他们的手指头。他盯着陆地的手，五个手指头还在，只是手腕上缠着纱布，有血迹进出来。高伟说：“这卧室里的血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血。”陆地举起了他缠着纱布的手腕说：“痛快呀，那种全身都酥软的感觉，痛快极了。”“你让我们走。” 周梅紧张地说，今天晚上的事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 不行不行，你们得陪我一会儿。你们坐下来。 高伟和周梅只好坐下来。你要我们做什么？这个时候陆地也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左手放在桌面上，右手拿着菜刀，有些兴奋地说， 我要你们看着我切手指头，切下来之后替我把手指头拿到水池里头洗一洗，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陆地说完，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左手，他弯曲了四个手指头，只将小指笔直地伸着。他拿着菜刀的右手在抖动，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异样的光，那光就像猎人看见了猎物。 一住手！别干蠢事！ 高伟突然跳起来扑过去，他双手紧紧地抓住了陆地拿着菜刀的右手。 你再这样做，我要叫的全楼的人都听见，你听见没有？ 他厉声地呵斥着。周梅被高伟的举动给惊呆了，他看见陆地拿着菜刀的手在挣扎，高伟却死死地不放手，两个人像在打架一样，明晃晃的菜刀几次从高伟的鼻尖上晃过。周梅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冲过去协助高伟夺下了陆地手中的菜刀。高伟对着陆地训斥说， 你干什么你啊，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啊？ 陆地像泄了气的皮球蹲在地上，他抬起头， 活着有什么好，人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你想死？ 高伟惊讶地说。陆地说，他当然想死，其实人人都觉得活着没意思，还不如做鬼，但他说他现在还不想死，他想先玩一玩。前几天他认识的一个朋友砍下了自己的手指头，他拿过来玩了玩，觉得真有意思，他也想试一试。人哪都没有意思，手指头所以就更不重要了。周梅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见高伟走过去拍着陆地的肩膀说， 你清醒一点儿。 我告诉你啊，实在要干这种事别让我看见啊，但是我认为你这样做，你是个十足的懦夫。活着嘛，啊，应该像个男子汉一点嘛。陆地安静下来，望着高伟发呆。高伟问他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他说他有钥匙，有买主来看房子的时候，房东委托他开的门。高伟对陆地说， 人都有面子，今晚的事我替你保密，但是你可不能再乱来了。好了，下楼回到你的住处吧。 陆地下楼走了，高伟和周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屋里，高伟双腿发软，一下子坐在沙发上站不起来了。周梅说， 你可真是个好女人，我真没想到你突然就有了勇气。 高伟说，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并且我们周围不能再有鬼魂了，现在公司和这住宅楼都闹鬼，真不知道明天又会出现什么。郑川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了，糟了，耽误了输液的时间。但是谭小颖怎么也没来呢？他走出了卧室，在楼梯上看见谭小颖正坐在客厅里呢。谭小颖进了房间，一边做输液的准备，一边说， 听说你没起床，昨天晚上失眠了。 会不会又是收到了林小月的邮件了？郑川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知道来信邮件了？难道林小月的灵魂附在他的身上，和他的思维也秘密的相通了？给我看一看新邮件好吗？谭小颖让郑川替他打开电脑的邮箱，好像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输液，而是来读邮件的。夏日的上午，室内很凉爽，阳光在窗帘上闪烁，像有无数的小金星在碰撞。谭小颖凑在电脑前，读着新到的邮件，那神情有点忘乎所以。郑川躺在床上，梳着液，那晶亮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下。他微闭着眼，他的思绪跟着谭小颖正在读着那封邮件而飘荡。他的眼前出现了那片夜色中的甘蔗林，远处乡村露天电影的声音正时断时续地传过来。他郑川摸索着选中了几株粗壮的甘蔗，用随身携带的牛角尖刀将它们砍断，并且整理干净。这把尖刀是他郑川的宝贝，在乡村的旷野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青，多少都保留着崇尚武力的习惯。他们将书籍、小提琴和匕首一同带到乡下，表明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在历史动乱中是经过摔打的人。郑川也不例外，只是当他把这把尖刀为林小月削甘蔗的时候，没想到这把刀实在是柔情之中还能派上用场。那个黑色的夜晚，郑川抱着几根长长的甘蔗回到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他在黑色的人堆里寻找着林小月，他想让林小月享受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甘蔗的喜悦。刚才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林小月的咳嗽声提醒了他应该这么做，可是现在他拿来了甘蔗，可是林小月却找不着了。在像甘蔗林一样密集的人群里找人，那真是一件困难的事。突然有人在郑川背后骂了一句： 你挤来挤去找死啊！ 郑川回头一看，原来是他拿着的甘蔗戳到一个农民汉子的脸上了。 你敢骂？你敢骂人你？ 郑川的心里正着急，一下子就将怒气发到这个汉子的身上。 你这家伙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那个年代的人们火气非常的旺盛，年轻人的语言系统都充满了火药味。然而令郑川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年轻的汉子在半明半暗中突然袭击，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郑川用手一抹，鼻子出血了，他大怒，哗的一声拔出了牛角尖刀，摆出了进攻的架势，说：好啊，有种啊你，看老子今天宰了你。拥挤的人群立即向四面后退，给两个打架的人让出了一小片空地。那个汉子这才发现郑川是知青，自知惹了祸的往后退。那个时代知青从城市被抛向乡村，他的绝望心态和亡命行为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农民们一般是退避三舍的。这场架没能打起来，那个汉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郑川也不能继续找林小月了，因为他脸上的鼻血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他离开了露天电影厂，跑了三里路到林小月所在的生产队，把几根甘蔗放在他的门前，然后在夜色中向自己的生产队走去。路上月亮从云层中出来了，朦胧的原野像一片梦境。 我要吃甘蔗。 这个时候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郑川的回忆， 他愣了一下，看见谭小颖正坐在电脑前。 那么刚才这句话就是谭小颖说出来的了。 郑川说：“啊，你刚才说什么？” 啊！ 韩小颖如梦初醒般的侧着脸说：“ 看着这邮件里的描述，我突然想吃甘蔗，好几年没有尝过那种甘甜的滋味了。现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卖这种东西的了。” 这段话应该由林小月说出来才合适呢。郑川的心砰砰的跳。他有点迷糊地望着眼前这个秀美的身影，这个女子像一团雾气，一道飞拳，一只从云中掉下来的花茎。他有点恍惚地说：“是啊，甘蔗很少，到了秋天去乡下还能见着。”这个上午，输液中的郑川心跳得很厉害，他感到一滴滴注入血液中的药液仿佛是还魂草上的露珠。这时他回到了早年的时光，林小月的声音在他的眼前晃过来晃过去，他激动羞涩，以至于谭小颖靠近他给输液瓶里加液的时候，郑川从谭小颖的衣服上闻到了看露天电影的时候林小月散发出的气息。这种感觉直到下午他进了公司才像云一样慢慢地散开了。他经过走廊的时候，看见女更衣间那掩盖着的门，便对正在用拖把拖地的清洁工吴小妹说：“女更衣间也要常打扫，并且每天下班后要把门锁上。” 吴小妹回答说：“知道了。”她惊异郑总怎么会关心起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来了。 郑川走进了办公室，看见高伟的眼圈有点发黑，他想问他是否昨天晚上没睡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一点不想说多余的话。他进了李家自己的办公室，高伟跟着进来泡上了茶，他说：“谢谢。”高伟突然奇怪地说：“怎么你突然咳嗽起来了？”“是吗？”尽管感觉到郑川的兴致不高，高伟还是坐下来对他提出了希望换个职务的想法。他说他想去业务部门干干，公司下属的商贸公司、房地产公司或者是投资公司都可以。他说他是想跟在他身边的，不过还想趁年轻到业务部门长长见识。他尽量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以防止郑川的不高兴。啊，可以考虑啊。 郑川的爽快出乎了高伟的意外。 等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职务吧。 这是怎么了？ 尽管这就是高伟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郑川并不挽留的态度又让高伟十分的伤心。他回到了外间的办公室前，不知道怎么就掉了一滴泪。他之所以做这种选择，那是受了周梅的启发，女人是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干出事业来的，他只要郑川给他一个发展平台就可以。然而郑川无论如何该挽留一下他呀，凭女性的直觉，他判断这个郑川一定是喜欢上别的女孩了，并且是刚刚喜欢上。因为看着郑川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能够判断出来。正在这个时候，郑川走出来了，站在他的办公桌的旁边，他说：“我考虑了一下， 你还是先在这里边留一段时间。”听到这儿，高伟的心里舒坦了许多。然而他说：“ 为什么？”“关于林小月的事情，只有你 能够协助我。张川说，昨天夜里女更衣间走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你知道吗？ 高伟说听周梅讲过了。 高伟顿了一下又说，你昨天晚上约周梅来这里谈话，是不是喜欢上她了？郑川说没有的事儿，他现在只想弄清楚关于林小月的事儿。他说今天晚上请高伟吃晚餐，吃完后天也黑了，然后一同回公司来一趟，看看女更衣间有没有什么动静。高伟只好同意。晚餐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环境优雅的酒楼，在靠窗的位置上坐下，一边用餐一边看着天色慢慢的黑下来。郑川突然说，如果一个人的灵魂附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灵魂还会不会脱离开来单独行动呢？ 高伟莫名其妙的看着郑川，他摇摇头说，我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 郑川并不解释，他的眼光迷茫地盯着高脚杯里的红酒。他说，当然这种事我们都不会知道。 这个时候，一个气质高雅的中年女人走进了餐厅，她穿着紫色的长裙配一条白色的披肩，进门后便站在原地张望，好像在找人。 郑川和高伟的目光都投向了她，那是因为她的气质引人注目。餐桌圆柱旁，一桌的客人站起来，其中一个人对他说，小月啊，你怎么姗姗来迟啊？ 郑川大惊，他望着那个女人进入了那群客人之中，一时六神无主。 高伟等他转回头来说，嗯，你觉得奇怪？名字相同的人常出现，你这别胡思乱想了。外面的天已经黑下来了。郑川和高伟在离开酒楼回公司的时候，车驶进了方城大厦地下停车场。从这里边出来，郑川疾步穿过停车场向电梯走，高伟一下子掉在了后面。他突然有一种委屈的感觉，郑川带着他跑来跑去，完全是为了寻找林小月的影子。他真有点愤愤不平。 电梯上行，有着狭小空间的朦胧的灯光，高伟仰头靠着壁板，他知道这个姿势让他从脖项开始的曲线引人注目。高伟无论如何比亡魂的影子更生动，虽说准备离开这个郑川厮守的职务，但是他不能容忍郑川对他和他的离去无动于衷。 你说 我们上去之后会遇见从更衣间里出来的人吗？ 郑川的心思显然被亡魂吸引了。 不知道， 高伟有气无力地说， 只是等一会儿啊，你可别叫我一个人进更衣间。 电梯已经在17楼停下了，他们走出了电梯，整个楼层寂静无声。高伟掏出钥匙开了公司的玻璃门，里面漆黑一片。高伟开了灯， 左右两条走廊像隧道一样显示了出来。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